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35首《溪居》，刘中元著。 《溪居》刘中元，既有为中者泪，心出难迷迭。寒衣龙袍连，我书山连阙。小兵欢乐处，大风向客舍。来往拨红颜，两个错天撇。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